西边落，月亮东边升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城，爷爷在院子里带我们数星星，他说那是爸妈疼爱的眼睛。纷飞的芦花伴着大雁声，爸爸妈妈让我在家里等，爷爷日夜操劳为我挡风雨，我们在他怀里享受安宁。我等啊等，我等啊等，等过了重阳就要立冬，岁月沧桑刻满爷爷的脸，我的心如刀割一样疼。我等啊等，我等啊等，等枫叶黄了腊梅红，顶多愁还是看到爷爷笑容，默默的掩饰说不出的痛。太阳西边落，月亮东边升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城，爷爷在院子里带我们数星星，他说那是爸妈疼爱的眼睛。 永远留住那段真情。